讲实话的话，一开始第一场比赛我就去看了我们学校第一场的主场橄榄球比赛。刚到那时候， 你们学校的橄榄球也很厉害吗？ 对对，也非常厉害。然后而且呢，有非常多的赞助。对，也有那种最后时刻逆转，比如说今年的刚刚过去这个赛季的超级碗的决赛中，就是一个大逆转，这相当于当时的逆转程度就相当于。